走，并搭载30架战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183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03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16，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2，人民币6.53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01美元，卖出1870.5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初气温显著下降，早上气温在15度以下。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李浩辉。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情况下，有很多的抗疫技巧已经要融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了。不如等我同大家温故知新一下，有些什么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一，不论在室内或者室外，都应该要戴口罩。留意正確佩戴口罩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戴得差或者戴錯的话，其实戴了和没戴是没有分别的。第二，要勤洗手，尤其是触摸过一些扶手啊、门柄等等的公共设施，就一定要清洁双手，不要以为望落很干净就掉以轻心。第三，保持社交距离，减少去家以外的地方或者行程，要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在这个抗疫新常态里面，都知道对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的了，但是为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一起击退疫情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班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CIBS 欢迎大家收听《赚出精彩人生》，写创的神学碎片。 所以创业家咧，佢就咁样睇成件事，包括就系佢每年都照明啦。喺个过程入边咧，佢嘅觉得有好多咧就唔系钱嘅得益嚟嘅，系一种心灵嘅一种富足咁样。 Sorry 神通啊，边个的故事？ 揾到有一份工，主要都系一个 community service， 佢帮我融入咗成个香港嘅社会啦，都学咗即系啲香港人点谂嘢咯。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个礼拜嘅中间嘅呢日啦，12月9日，农历系10月25日啊。听过五点新闻之后咧，就开始我哋呢个节目《清晨爽利》，就今朝早6:30啦。SHE 的梦田开始我们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啊，现时时间5:13啊。今日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大致系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周初气温显著下降，早上气温会喺15度以下，又嚟过啦。现时温度19度啊，相对湿度72%。恰似你的温柔，刘文正版本。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 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 似你的温柔是台湾梁宏志的一首出色的作品，是在1979年的时候，不过这首歌出了之后都很多人去翻唱过，即无数歌，可能这歌真的太好听，但是将它唱得最红，翻唱得最好最出色的就是蔡琴，比如刚才一首就是刘文正的作品，现在他已经是在美国那里，就移民了在美国呢，安享他自己人生的后期晚年的生活，不需要在舞台上去表演这样。人生是一个不同的阶段抽合而成，你自己是一个最好的编剧。5:18，昨夜没有留下梦。 不管那日出如何，一天一天过。 暗下。 不管那月月圆缺，一天一天过。月圆月缺，日出日落，天天一样过。昨夜一样的没有留下梦。昨夜一样的没有留下梦。 相思在梦中停留。出日落一天一天过，不管那月月圆缺一天一天过，月圆月缺日出日落，天天一样过，昨夜一样的没有留下梦。 银霞就是欣真的妹妹，这首歌曲《昨夜没有留下梦》，她是在77年到的时候入行，慢慢去到94年的时候就淡出，她曾经都是挺红下的，不是只是姐姐那么重要。她在歌唱方面就是最初《兰花草》的专辑都销售超过百万，成为台湾的一位知名的校园民歌歌手，亦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最受欢迎的校园民谣歌手的衔头。而在1980年的春节的时候，在台湾电视的公司和香港的无线电视就合作，首次合作一个除夕的特别节目。香港这边那时就有斐姐沈殿霞做代表，而台湾那边就是银霞了。看看这些资料都可能不好记得，原来也都代表了银霞在台湾的这个知名度都有一定的地位，才可以去做这些是一个合作的一个电视的大事。当时来说他也是军官世家出身，妈妈也是曾经做过演员的，所以之后难怪两姊妹都入了这行都各有成就。另外一首那时候台湾都很红的一首歌，潘安邦《外婆的澎湖湾》。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

睇下件衫几靓几 sharp。 哇，你着到成只辣椒咁，好难睇你唔到、啊。如果我系司机啊，一定留意到你啫。喂，咪住先，你着咁靓，俾边个睇啊？ 唉，我听完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同行有爱》广播剧，知道着鲜色啲啊，过马路嗰阵司机容易啲睇到嘛，安全至上啊！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有你同行啊，你都要听啊！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好闷啊，又冇得翻学见同学仔，成日留喺屋企，我就嚟发毛啦。 哎哟，边个激嬲我个乖孙啊？唔好嬲，唔好嬲。爷爷介绍个网站俾你，我哋一齐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15分钟的约会网站，入面有好多亲子共读嘅文章，啱晒我哋一齐睇，睇够5至15分钟，仲有纪念品添。而家就去一齐睇啦吓！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是12月9日，农历是10月25日，星期三。现时时间5点37分半啊，星期三咧，健健康康在星辰嘅特色咧，就系一路啊，就系提住大家要保持身体健康嘅方法咧，就系呢个运动嗰方面。听日咧就会有营养师喺礼拜二嘅时候咧，就有中西角度嘅崔博士同大家分析一下。而喺星期一嘅时间咧，就有中西嘅文史哲嘅两位叶君耀啦，同埋钟志光咧，开阔大家嘅思维。在读书的世界里面，或者带大家去一些思想上去看一些旅游的地方，或者一些展览等等，开阔我们的眼界，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到身心都康健，身体健康，心态都要健康，有一个胸襟去看这个世界。今天呢，吕博士就会讲一下，其实承接 上一个星期所讲的话题，上次就讲一些最新的，是世卫的最新的报告，非传染病健康的运动指引，更加要加强我哋咧，就系要多做运动，令到自己身体好，抵抗能力都高啲。咁啊，做运动亦都系有一个好处咧，就系预防去即系防跌啊。除咗系话太极咧做呢个系防跌之外咧，其实做好你嘅身体一啲嘅运动一啲动作咧，都可以保持平衡得到嘅。咁所以咧，做运动系必然嘅，预防系可以即系呢个跌倒嘅情况咧，唔单止就系。啲长者们啊，哥哥姐姐们，其实话老中青三代自己都要有责啊！大清早嘅时候，呢、這个时间你喺边度咧？会唔会你屋企望出去就系海边咧？得闲都出去吓行个晨运啦。 叶市民的海旁独唱啊，可能朝头早咧有啲朋友咧就会落楼下嘅平台花园啊，又或者有啲人咧屋企附近咧就有啲海滨公园一条长廊咁样去跑下步啊，行下吹下呢个晨早吹嚟嘅风啊，咁样令到自己咧醒啲又健康啲啊嘛。不过留意天气啦，咁下个礼拜咧就话会系由天气转凉啊。咁原因咧就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未来几日就逐渐缓和，而该区咧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预料有一股冬季季候风咧，会喺下周初咧就抵达华南，该区嘅气温会显著下降，内陆嘅地区早上都相当清凉，咁所以香港呢边都会系噶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大致系多云同埋有几阵雨啊。咁下周初咧气温就显著下降，去到嘅温度系。朝头早温度咧会喺15度以下。而家19度。 浪淘沙，碎石边，尘扬细沙，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 强劲潮浪澎湃，像雪碎吧。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浪淘沙，我读书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堡，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沙，你独往挨浪打，岩石如我笑着说，我不怕。明日屹立如昨，用劲碰吧，未用动半分，唯愿强化。石边尘扬细沙，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 强劲潮浪澎湃，像雪碎吧。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 浪淘沙，我读书谁怕他？潮浪。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堡，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 潮声风声侵袭你，愿你退下， 但我却不老，潮上再爬。 潮着雪，谁怕它？潮浪 罗文同当时的一班新秀浪淘沙，一浪接一浪，一路长江后浪推前浪，永远都是会有人是超越你，咁呢个系理所当然，亦都系啱嘅。自己都曾经喺一个位置嘅时候，慢慢就系退出，而又让后边嘅一群赶上来啊。咁啊，浪淘沙，一啲海浪嘅声音，其实有啲人咧就中意去看海啊，听下海浪声，唔系去到现场嘅时候咧，有时都会有啲嘅音乐嘅效果碟咧，有啲声音咧，好似感觉上同你清洗一啲嘢，一啲唔开心嘅嘢咧，都好似听一听啲海浪声咧，随之而咧就冲走咁。专家都说你去看海啊，听海浪声啊，都可以舒缓身心的压力，减轻抑郁的情绪。现在其实在每一天都好像很多压力啊，来自尤其是今年在这个疫情之下，大家都是拥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压力，也都知道情况是这样，但是有什么方法去面对呢，都是在这思考。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尽量令自己去舒解一下，听下海浪声啊，可以是有效地就降低忧郁和个焦虑的情绪。保持愉快的心境，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足印，快乐其实哪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长伴我这一生，因我是快乐人。 早晨，我是麦长青，麦包哥哥。每日嘅早上，我翻工之前咧，一定会望下对仔女嘅，见到佢瞓得好甜咧，我就会充满咗力量去开工噶啦。仲有啊，唔单止系望仔女嘅，

逢星期三早上十点，香港暖流时段内播出。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1-22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100元或者76,8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疫情之下，我们在乎你。 港台电视三十一实行陪你笑住过圣诞， 日常8:30有奖游戏三十一奖知识， 只要睇多啲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留意内容，打电话上嚟抽中你，再喺问答对决当中胜出，就可以捧走丰富奖品。 逢星期一至五， 港台电视三十一， 晚晚日常8:30，三十一奖知识。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6:09，听过新闻之后，继续清晨爽利。早晨啊，咁多位朋友，新啲一天开始嘅呢一日咧，系12月9日，农历系10月25日，星期三。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有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系多云，同埋有几阵雨，同埋留意啦。下周初咧，气温又会显著下降，早上嘅气温咧会喺15度以下，所以朝早翻工嘅我哋咧，即系我包括埋佩佩啦，我哋嘅呢啲咧，即系都要睇受下呢个寒涼嘅天氣之下，都未到好寒冷嚇，15度以下其實都 OK 嘅。不過如果真係好大風嘅時候咧，都幾緊要嘅。咁所以都提醒大家，兼及我自己咧，都要多多保重身體啊！氣温而家19度，相對濕度70%，點樣可以強身健體咧？咁啊，梗係要多做運動啦！ 一日之計在於晨，健康生活由朝早開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卿身边又是雷博士，他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One more, two more， 早晨啊，雷博士。 早晨，赵佩卿。早晨，各位听众。哇，听见你介绍，已经感觉到我哋真系起身嘅时候都要做下，起码都要做下伸展运动先啦。 其实呢个咧，我觉得系有感染噶。你由最胎一路唔做吓，唉，懒到死。慢慢听下听下，咦，次次系咁讲，真系耳濡目染。又跟住眼见到周围嘅人，咦，好似又健康咗。又或者有啲人，咦，突然间又唔知点样猝死。呢啲嘅問題咧，你就會擺曬喺腦海裏邊，你就會去選擇去諗噶啦。 所以我哋推廣健康運動咧，都好似人哋推銷啲產品咁啊嘛。我成日都講啊，三招嘅啫，邊三招咧就係威逼恐嚇利誘。 係啊，呢個真係事關己。我哋都希望其實係命長久，活得開心，健康。 咁啊，上個星期咧，我哋就係講咗係世界衛生組織嘅最新嘅健康運動指引啦。咁啊，世衛都可能諗到用呢個威逼恐嚇利誘，佢恐嚇你嘅其中一個策略咧，佢就喺第一段裏邊咧就已經講到話， 以往呢就是我哋老中青三个组群做咩运动啦，但係今年呢、最新嘅修订嘅指引呢就係话啦，如果你唔做运动，你坐定定喺度一啲长时间静态活动呢，即係身体对你嘅影响有几大呢，咁呢个加咗落去。咁其中呢一句我想大家都可以话俾身边从来冇做运动嘅朋友听啦，就係如果你缺乏运动嘅话呢，你死亡的風險是增加大約 20% 到 30%。 現在目前世衛的數據已經全球呢是因為缺乏運動而死亡的人口呢已經是超過500萬了。 是啊，這個很驚人的數字。 是啊，這個是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的數據來的。啊，所以真的大家要再言起行啦。 哇，其實這個跌親而致死的情況呢是咪同交通事故差唔多啊？ 其實嗱，交通事故咧，即係我哋講緊死亡，就係有一個自然嘅死亡啦，係咪？即係生老病死一定會噶啦。但係一啲可能係非自然嘅，就係環境影響噶啦。咁啊，交通意外咧，其實係永遠都係第一位嘅，因為大家過馬路真係好唔小心啦。咁而第二位咧，而家世界衛生組織同埋好多世界各地嘅統計都發現咧，啲人跌親咧。呢、这個咧係升得非常之快。咁嗱，好多時候我哋都以為跌親係啲老人家嘅問題啊，係咪玩太極咧就放跌啊？我成日都聽見講噶啦，但唔係喎，啲科學家咧就去分析全球嘅數據，發現咧跌親呢個越嚟越後生， 乜嘢都年輕化嘅， 乜嘢都年輕化。係啊，譬如50斤咁，而家就我哋30斤噶啦。咁咧，佢哋就嘗試去揾出咩原因啦。咁咧，啲科學家就好有趣啊，即係用好多嘅各方面嘅數據去分析啦。我哋而家點解後生仔跌親咧？就係原來追溯到去到大約係1500万年前，人類進展嗰個嘅生理嘅變化。 係 嗱，咁我哋講緊係其實人類就同啲猿類嘅動物啦，即係猩猩啊嗰類，都係啲家族老友記啦。咁我哋人類咧，其實科學上都好肯定咧，就係話我哋進化過嚟咧，我哋之前咧，即係唔係一開始就識得兩隻腳企喺度， 即 係 四腳爬爬嗰啲 四腳爬爬嘅。咁人類逐漸咧就慢慢進化啦。而家啲科學家揾到一啲古代嘅人類嘅數據，發現咧就係話人類點解咁叻咧？即係我哋嘅頭腦點解靈活呢？就係因為我哋識得從四隻腳變成兩隻腳行路。咁行路咗之後點呢？嗱，而家好肯定嘅數據都話人呢，你當我哋而家好似係馬騮山啲馬騮仔咁啦。咁我哋整下整下，點解扶得起、企得起身行呢？就係要我哋扶住側邊個環境，譬如扶住啲樹枝啊。係 啊 係 啊。 咁咧，當我哋嘅人直立咗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望得遠啲嘅嘢，望得遠啲嘅嘢，對我哋揾食咪好啲咯。 係啊，如果你要 揾到咁遠 嘅，即係四腳爬爬嘅時候，你個視線係 冇錯啦， 係低啲啊嘛。 咁你視線望得遠咗，就要咩咧？就要靠我哋嘅腦係多咗喐動啦。所以我哋嘅腦就會喐動多咗，喐動多咗嘅時候咧，令到嗰個營養素啊、血液啊又運行多咗。好啦，當我哋慢慢扶起身嘅時候，咁我哋咧個腦咧就要慢慢調節啦。個腦咧會係控制我哋嘅神經系統，透過神經系統傳遞一啲信息，控制翻嗰啲肌肉噶嘛。咁所以我哋講緊就係神經同嗰個肌肉系統兩個係協調咧，係一個好朋友嚟嘅。好啦，咁啊經過咗千萬年嚟慢慢進化咧，就令到我哋而家兩隻腳行路又好，運動都好啦，咁叻咧。就因為全靠我哋嘅腦咧，就係控制神經系統，再控制肌肉呢一樣嘢做得好。好啦，咁你發覺好有趣喎。嗱，啲小朋友你發覺咧，即係啲科學家觀察小朋友開頭學行嘅時候咧，佢一定咧隻手咧會扶住側邊啲嘢，慢慢爬起身噶 嘛。咁呢個我就話係本能嚟噶嘛。 冇錯啦，呢個就係正正咧係模擬翻，即係講緊係千幾萬年前我哋嘅祖先啦。佢點樣樣扶起身？佢扶住周邊啲石頭啊，可能樹枝啊。咁呢一個本能咧，係嚟到我哋而家呢度仲有。所以小朋友學行路咧，呢個過程咧，其實就係千萬年之前嘅我哋嘅祖先遺留落嚟俾我哋嘅本能。 咁所以我哋見到小朋友仔佢學行嘅時候跌倒就唔緊要。 係啦， 由得佢， 正需要俾佢跌倒。 慢慢佢就會識咧。 係啦，跌倒與唔跌倒之間咧，佢個腦咧就會做嘢啦。佢咧就會將即係神經系統控制肌肉呢個系統咧，就撳一個嗰個記憶嘅掣，即係等於我哋嘅手機咧嚇，你中意啲咩撳個掣咧，記住佢啦。咁原來而家我哋喺生理學上咧，好清晰咧，就係我哋控制我哋肌肉咧，有一啲叫本體嘅感應嚇，有一種咧就叫做肌梭啦，就控制個肌肉長度改變。有一種咧叫做高爾肌筋腱咧，就係控制我哋肌肉力量嘅改變。咁原來呢啲控制肌肉嘅話咧，你唔用佢咧，啊佢就控制得唔好啦。咁控制得唔好咪容易跌咯。 咁所以小朋友點解要每日係做六十分鐘運動呢？其實正正咧喺生理學上就係等佢咧係記得佢啲肌肉點去用，然後等個腦記得，然後就控制肌肉啦。咁咪唔會跌咯。喂，但係而家前輩兄睇下我哋。而家小朋友特別疫情期間啦，或者就算疫情之前啦，全世界嘅小朋友而家都真係冇乜運動㗎嘛。 咁但係而家開始見到唔同啦，啲家長都同我哋去行山啦咁樣啦。 咁所以呢個運動呢係真係防跌呢係喺年青嘅時候就要做啦。咁而家都即係科學家都肯定呢樣嘢啦。咁嗱頭先你講到行山呢，原來行山係真係對於預防跌親好有用㗎喎。譬如我哋太極防跌咁當然係有用啦，但係太極防跌呢、这個咧，因為個動作唔係一個係喐動緊嘅動作，太極好多時候我哋都係一個重心嘅轉移，練翻啲肌肉啦。但係行山咧有個特色咧，就係你又大踏高，又踏低，又上又落，又大步又細步， 活動量係多好多。 冇錯，咁令到我哋嗰個下肢嘅關節喐動得多。咁呢一個咧對我哋生理學有咩好處呢？就係令到我哋頭先嗰啲所謂嘅本體嘅感應啦，嗰啲肌梭啊、高爾肌筋腱控制肌肉呢啲嘅系統咧。你有得鍛鍊，鍛鍊嘅時候咧，個腦咧就會記住咗啦，又撳一個 safe 嘅嚇，即係記憶嘅系統，咁就令到我哋嗰個跌親呢個機會咧就細咗啦。 咁我係咁諗啊，假如我唔係去行山，我仍然喺翻都市裏邊用一棟大廈計。只有大廈我行樓梯，我先至可以嗰只腳會喐動得闊啲啊！ 冇錯， 我唔搭 lift， 我就係上上落落都係，或者手我都喐動埋。咁呢個可唔可以？ 理論上係 某程度上同行山差唔多咧。 行樓梯嚟防跌咧，其實可以唔好用傳統同一個步幅嘅喐動去行。 即 譬如你搭一級、搭兩級，大步啲、細步啲。我搭嘅時候，我只上落樓梯，我只腳咧係側少少。咁其實喺生理學上咧，就可以讓我哋嘅腦部咧控制多啲個肌肉嘅組群。 咁所以我多啲花款咪得咯， 係 咪？ 係啊，係啊，理論上，但係咧好特別喎。如果你喺街度咁樣行行樓梯又大步細步咧，啲人咧就拍低條片俾你。喂，前輩兄，呢個係咪好似唔係好正常啊？嗱，呢、這個就好有趣嘅。如果啲人咧，譬如下肢嘅受傷啦。咁佢會可能做物理治療啦，咁物理治療師喺啲康復中心裏面真係有一個模擬嘅幾級嘅樓梯上上落落呢，係教佢哋會用唔同嘅步嘅角度嚟喐啊，大步細步啊，咁嚟呢係刺激返佢本體嘅感應。但係如果你將佢呢一個咁樣嘅行路方式，你喺街度行呢，啲人就會笑你啦。係咪？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其實我哋反映到我哋普遍人對於呢個健康啊或者呢啲科學嘅知識呢真係唔係太足夠啦。 嗱，我逢係同阿媽哋去復診嘅時候呢，去公家醫院，咁因為呢就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嘅，一定要我有哥哥啊細佬三個人先可以搞得掂，因為可能啲時間上啊，呢個又去排隊做乜嘢，嗰個排隊做咩？咁咧，我去到嘅時候咧，因為要同阿媽登記啊嘛，咁就阿哥哋就要同阿媽搭 lift 嘅，佢一定啦坐輪椅啊嘛，咁我就話我行上去啦，我哥話六樓喎、啊，等 lift 啦，我唔緊要，其實我係可以咁樣鍛鍊，喺嗰啲情況之下。咁咪好啦，逼住自己去做 呢啲嘢。你就賺咗你嘅健康啦，所以真係要俾個 like 你。 但係又咁，行完六樓之後咧，係氣喘嘅。係咪行多幾轉就唔會氣喘 咧？其實如果你一次過上六層咧，其實都好叻噶啦。咁你可以上三層咯。 就停一停。 係啊，咁呢個講起最近我有個朋友咧，佢就喺港鐵係做管理層啦。咁啊，佢有個朋友咧，就成日都係搭港鐵嘅。啊！佢就係比較肥啦，去到中年嘅期間，咁佢就話俾我喺港鐵做廳嘅朋友咧，啊！我一招就呢一招咧，真係好 work 嘅。我每次翻工放工咧，我早一個站或者兩個站落車。咁啊，所以可以慳翻啲錢啦，可能慳翻幾毫子啦。 咁然之後就行。 係啦，每次就行。佢話大約係行20分鐘到30分鐘度啦。咁你喂20分鐘翻工，20分鐘放工，你就行咗40分鐘噶啦。咁行路其實對我哋嘅鍛鍊嘅平衡咧，因為行路我哋兩隻腳咧，其實個重心嘅轉移啦，個擺動啦，對我哋嗰個防跌啊，其實都有一定程度嘅幫助啦。咁當然啦，如果行山嗰個地理環境就更加可以幫到啦。咁但係當然你有另一個考慮。就是你的時間、啊、你的體力、啊、你本身膝關節有沒有退化、啊、這樣兩樣東西平衡、 啊、所以預一點時間，還有就算你不是搭了一個站還是遲一個站那些，我可以是到了站也好，我行樓梯取代了扶手電梯啦， 又可以啦。其實我們講到今天的議題就是講到預防跌親，老中青都應該有責任的。 咁呢一個健康嘅意識咧，真係要細細個就培養。 嗯， 因為我見到即係喺商場裏邊咧，譬如上一層半層咧，啲媽咪咧都拖住小朋友喺度等 lift 啊。咁甚至乎我真係見過有啲小朋友話：媽咪嗰度有樓梯哦。喂，行乜鬼樓梯啊？係咪有 lift 啊嘛？咁樣，喂，呢啲你細細個咧就俾阿媽咧係或者阿爸啦，咁係洗咗腦，係洗壞腦啊！我覺得，即係一兩層嘅樓梯，而家喺全世界，包括世界衛生組織，我哋香港衛生防護中心都建議大家行樓梯。三兩層一兩層咧，係絕對可以幫到你的。 咁所以大家嗱，以後多啲考慮呢一個方法啦，有經濟嗬，唔使錢噶嘛。 係啊，咁啊嗱，綜合少少啦。而家最新嘅科學嘅報告都發覺咧，點解跌親呢下導致直接或者間接嘅死亡啦？咁、其實係都係同我哋嗰個年青嘅時候缺乏運動咧都有關 的。啊，我有少少唔知係咪題外話嗱，除咗話我要攞去平衡之外，啲人好容易咬柴嘅，會唔會同呢啲都有關？ 哦，這個都會。 即我怎样可以令到避了那个咬柴呢？ 当然咬柴我们讲的乜亲脚啦，有很多的因素啦，有外在环境的因素，内在环境，外在的譬如你行的路是不是平衡啦、你穿对鞋是不是好啦，譬如内在自己本身啦，这个就是跟我们那个下肢控制我们的脚放在不同的位置那个的就是一个锻炼。所以生理学上如果是肌肉力量差咧，你屈親嘅機會係大嘅、因為肌肉係幫我哋維持我哋嘅動作噶嘛。咁所以特別當你行到攰嘅時候咧，如果行山行到攰啊，就真係要小心，因為攰咗咧，你咬柴嘅機會係大咗。咁另外就係如果哥哥姐姐嘅朋友就更加要小心啦。咁呢個我哋喺好多時啲安全建議都話啦，喂，呢對鞋咧好緊要、因為啲哥哥姐姐可能冇乜留意佢對鞋啦。咁所以如果你係去一啲郊野度嘅話，一定係著翻一啲適合郊野行山嘅鞋啦，起碼個底咧有啲坑紋啦，找地會實啲啦，唔會跣親啦。咁、所以即係有好多因素，但係可以回應田寶卿呢句就係、是：如果你個肌肉力量唔夠，而係呢啲平衡嘅能力差咧，你跌親嘅機會咧係一定會大啲咯。 係，所以咧都係綜合講一句啦，你多啲運動，多啲行樓梯咧，都可以某程度上咧。幫到自己減低呢啲受傷嘅機會 嚇。但係小朋友，你話，咦？喂，你要預防第時跌倒喎，喂，佢可能踩你都嘥氣。咁但係即係呢個而家我哋科學嘅數據都好清晰咧，就係點解全世界嘅人跌親會年輕化咧？咁凡事梗有原因噶嘛。咁原來咧就係發覺佢喺年青嘅時候嗰個運動量啦、肌肉嗰個控制協調呢個系統咧係鍛鍊得唔好。咁所以我哋呢度都要不厭其煩啊！真係各位家長。朋友都要俾多啲小朋友咧，系做一啲不同类型嘅协调嘅运动。 运动都系由细做起，呢个习惯吓。好，咁啊，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见你吓，拜拜。 拜拜。 难掩几点水飞飘也飘，谁能力抗劲风？为何梁木折腰？柳谁却可轻些掉？卷世上也知天配未。失感了，风经雨急自危立，扁舟也可渡狂潮，以游力搏千斤，淡然随遇变招，雨后红日千里。劲风为何梁木折腰？柳谁却可轻些掉？冤世